习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21年12月5号星期天，农历11月初二。进入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了，这冬天的感觉啊也越发的明显。辛苦一年的人们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比如热爱美食的朋友，周末哈，我们可以适当的大快朵颐起来。牛羊肉、芝麻、花生等温性食物不仅可以给我们的身体供热，还可以促进血管扩张，改善体表循环。另外像生姜、红枣都有抗氧化的作用，还能有效的防止风寒感冒，可以适当的多加入饮食。冬天天气干燥，身体代谢变慢，容易疲劳、烦躁，衰老加速。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在干燥的天气一定要多喝水。今儿的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位领头人，一位呢是在农业节水方面搞科技创新，一路兢兢业业，而另一位呢则是一位村干部，他带领村民多次产业转型，带着大家走上致富路。本节目音频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放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北京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等7项配套政策年内落地，西城区西安门大街改造提升后亮相，成为开放的城市建筑博物馆，北京丰台消费帮扶内蒙古授园地，石景山区高井路东澳社区旧貌换新颜，东澳让社区更美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日前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审议关于检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根据报告，包括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政策在内的7项法规配套文件将于年内出台。这次执法检查组把督促配套政策文件制定放在了重要位置。在20项配套政策清单中，年内将完成密云水库流域水生态保护与发展规划、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及综合性生态补偿保护等7项配套政策。首先，在生态保护成效方面，1到10月，生态涵养区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30.7微克，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良。启动古树名木体检全覆盖行动，新建10个集体林场，新增造林绿化8万亩，封山育林25万亩，山区森林健康经营39万亩，森林质量不断提升。延庆区高标准的践行东澳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占地面积为22公顷的东澳森林公园。与此同时，在怀柔科学城、平谷、门头沟一线四矿、延庆世园会和东澳小镇、昌平未来科学城和房山高端制造业基地等地，一批重大项目纷纷落户，区域绿色发展新引擎已经逐步启动。执法检查发现，生态环境保护仍然任重道远，废弃矿山、生态林断带和移林荒山荒地等生态薄弱区域急需开展生态修复，停采矿山修复工作存在理念局限、工程零散、资金单一等问题，各区修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仍需提升。同时，保障绿色发展的路径还不够畅通，基层反映产业政策针对性不强，缺乏差异性，只有大动脉没有毛细血管，很难落地。例如，条例规定应当制定支持政策，鼓励和引导生态旅游、精品民宿等适宜生态涵养区的新兴业态发展。然而，目前本市尚未建立与绿色产业发展相关的转移支付奖补支持机制， 对生态涵养区围绕功能定位、突出绿色发展的引导和激励不足。此外，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内仍有43个行政村、3.3万常住人口，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存在一定矛盾，急需加大帮扶力度，制定完善支持政策，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稳定。执法检查组建议结合调整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加快制定生态涵养区适宜产业的发展政策，盘活山地、林场、农宅等闲置资产，利用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拓宽集体经济的有效实践形式。随着密云水库蓄水量增加和水位上涨，也要深入研究水库一级保护区常住人口有序疏散政策体系，重点研究农宅置换、购房补贴、搬迁奖励、就业考学迁移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探索点状供地方面，抓紧出台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用地政策，既要保证区重点项目用得上地、用得起地，也要保证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见得着地、用得着地。再来关注本周各区的一些亮点。西城区本周宣布，西安门大街经过7个月改造提升后正式亮相。这条曾经的皇城主干道通过整体规划设计和精细化改造，呈现出城市街巷的历史脉络和什刹海地区的多元文化，也成为一座开放的城市建筑博物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安门大街全长800米，东起府右街，西至西四南大街，经过7个月的改造提升之后，街巷环境焕然一新。居民们说， 大街面特别整齐干净。 原来什么样？ 原来是自行车乱放，垃圾乱扔， 就停车呀，乱停啊，人有时候边道都过不去。 今年4月，什刹海街道启动实施西安门大街改造提升工程。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金国说， 党建引领，把街道统筹各个相关部门对咱们地区的业态和交通秩序以及绿脉进行了全面的提升。 在改造中，首先就是解决人车混行、便道和马路两侧乱停车的交通问题。什刹海街道吹哨召集交通、商务等20多家单位共同破解难题。如今，大街两侧便道上安装了183个挡车桩，香槟色的栏杆划分出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界限，并施化了机动车停车位和共享单车的电子围栏标志，同时增设了违停探头，利用居民停车自治等方式优化交通环境，形成了慢行优先的静稳街区。同时，对现在的红楼公共藏书楼的前身、红楼电影院等标志性建筑物的外立面实施微修缮、微改善、微更新。西安门大街改造项目总设计师、北京建筑大学教授丁奇说，红楼电影院灰色的墙面是后来喷涂上去的，掩盖了原有的颜色。 红楼我们后来检索资料发现它是1937年建的，是一个近代的优秀历史建筑，然后里面的水刷石还有红砖其实都还行，我们后来就把外边洗掉了，让它把它历史的本来面目露出来。 像红楼电影院一样，沿街的标志性建筑也恢复了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各时期的面貌，让人仿佛走进了开放的城市建筑博物馆。在改造提升工程中，民生需求也同样得到改善。十几处民生改造项目包括适老化改造、无障碍改造、下沉院落改造等。另外，什刹海街道还将街区治理与功能业态提升相结合，拆除违建，统筹商业业态，增加了街区的宜居性。什刹海福景街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刘维岩说，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后期的供电、供智、供享上还要下功夫，着力加强的后期的管护和我们业态的持续不断的提升。 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30号表示，目前该中心呢已分别与内蒙古卓斯县察右后旗、科左后旗签订劳务协作就业服务协议，健全两地就业服务机构常态化交流机制。计划由朝阳区公共服务中心每年向当地输送优质就业岗位信息不少于10000个，举办专场招聘活动不少于1场，提供就业指导手册不少于500册，不断挖掘和发挥两地人力资源、岗位资源互补优势，围绕对口帮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工作目标，积极开展就业帮扶工作。截至目前，已向内蒙古卓孜县、察右后旗等对口扶贫地区输送就业岗位8200个，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就业资源。此外，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在东西部协作工作中，丰台区也着力帮助内蒙古临西县等地打造产供销全链条消费帮扶模式，助力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以重点产业项目带动临空区的整体开发，也增强大兴机场临空区的国际交往功能。最后我们再去看看顺义。近年来，顺义区应急局通过建立完善交通路网、重点区域、森林防火、汛期防汛预警四大监控巡查体系，在交通路网监控体系方面，顺义对全区重点道路监控点进行了梳理，在极端天气重点时期安排专人进行值守巡查，一旦发现交通拥堵情况，立即和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加强协调配合，把交通安全隐患降到最低。在重点区域监控体系方面，顺义呢对全区范围内的旅游景区、商超、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区域建立档案，切实履行早发现、早处置和早报告的指导方针。冬季森林防火立体监控体系方面，通过智能森林防火检测系统对全区相关区域进行立体监控，建立森林防火巡视检查机制和报警响应机制，每天进行视频监控巡视，遇到火情报警可以第一时间通过附近点位进行确认。在汛期防汛预警监控体系方面，也通过监控巡查系统对全区险村险户、下欧市立交桥、易积水点等进行图像点位收集整理，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努力把各类安全隐患降到最低。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位领头人，一位呢是在农业节水方面搞科技创新，一路兢兢业业，而另外一位呢是带领村民多次转型升级，实现发家致富。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来听听这两位领头人的故事。 我叫杨胜利，今年57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呢用在造福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上，这也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 杨胜利是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作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无论是野外勘测风吹日晒，还是数据监测时夏日温室内的炎热环境，他总是乐观向上，从不抱怨，始终坚持在科研第一线。针对北京市农业节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他主动策划开展了大田作物、设施蔬菜和果树耗水规律与节水灌溉技术等多项研究课题，确保每个项目能够按照预定计划开展。今年起，本市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园林绿化使用再生水，但是再生水夏天容易滋生微生物并堵塞出水口，这个难题落到了他的手里，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杨胜利说， 现在通过给他加一些次氯酸钠，就类似于像我们水消毒似的，抑制这些微生物的滋生，保证灌水能均匀，不容易被堵上。 杨胜利是如何与水结缘，做起了农业节水灌溉的技术研究。早年的他在内蒙乌毛素沙漠从事治理工作，1998年他得到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从硕士到博士后在日本待了8年。 当时在日本就是学的节水灌溉，他这个技术还是全世界比较领先的，在那儿工作2年的话，基本上能在中国一套房子的钱。 2006年博士后出战，他毫不犹豫地回国，一头扎到北京的农村研究节水灌溉。那时候位于通州的基地只有一座简易的2层小楼，隔一条马路就是60亩试验田，包括大田、温室等等，上面种植了各种供研究用的农作物。在同事张娟的印象中，当年田间地头的科研工作非常艰辛。 像温室，那温度通常都是40-50度做观测，我们在开始之前都是人工去测的，扛着这么重的一个仪器，估计也得有个30来斤。做光合作用的日变化嘛，就是从早晨测到晚上，1个小时1次，基本上走那一趟半个小时，还没歇半个小时又再走一遍。 除了基地的实验田，全北京郊区的田地都是杨胜利工作的地方， 为了响应习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号召，为了让郊区农民掌握节水技术，在市水务局的组织下，在全市分片开展了农村管水员的集中培训，要向他们讲解技术要点，解答生产疑问，把管水员培训成土专家。另外还要组织开展科技下乡田间大讲堂，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通过现场实际操作，手把手的指导，让广大农民真正掌握科学的灌溉技术。这其中杨胜利做了不少事儿。他说，不论是出去做实验还是搞培训，他都要在车上背着一大瓶可乐。 早晨四五点出门，晚上十一二点回家。这早晨走得特别早的话，中午比如尤其开车的时候就容易犯困。我们经常不吃饭，因为吃饱饭也容易犯困，就买点可乐可以提神，也适当的充饥。 随着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绿水青山、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理念的提出，杨胜利进一步把研究的目光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开始涉足到农林绿地。针对农林绿地水肥协同促进利用效率不高、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缺乏、非常规水利用率较低等关键难题，在广泛借鉴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开展首都农林绿地高效节水技术研发与科技示范。农业节水呢，需要在保证收成的情况下改变大水漫灌的方式，为此需要根据调查画出不同品种、不同树龄的作物根系是如何分布的，然后精准灌溉。这样的调查非常的繁琐，首先要从作物的根系横截面把土一块块取出来，每棵树需要采集近400个样本，每年近1万个样本，到了冬天再一个个的细心淘洗。 取这个根儿的话，在秋天的时候你得集中取，要不冬天冷了以后你就取不了了。取完了以后，一块一块的都分别装在塑料袋里，冻到冰柜里头。洗一个，哇，怎么也得个十几分钟、20分钟啊！洗完以后就是一个一个摆好，通过这个根系扫描以后，画出这一棵树的根系的空间分布图来。 通过杨胜利和团队的努力，加上北京农业结构的转型，近几年本市农业年用水量已经从过去占比1/3下降到不足1/8。如今杨胜利临近退休，而他正抓紧培养年轻团队，把研究成果从农业节水推广到各行各业，最大化利用好北京稀缺的水资源。作为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总师，他的多项研究成果有效支撑了我市农业用水效率显著提升、用水总量负增长的双控目标实现。在他手上，一个又一个难题迎刃而解，而他也被年轻的同事称为定海神针。 我们内心都觉得杨总就是我们的老师，特别是节水方向这块就是我们所里的一个支柱。哎呀，再苦再累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一直是在笑着的。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科研人员多年为北京的节水农业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村书记。 从搞民族旅游，老百姓他也让他搞，他也不敢搞。 说话的这位是怀柔区中榆书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他在回忆起9年前号召大家搞民俗旅游的场景时这样说：“ 他说这谁来呀？”后来我就发动开党员会，发动党员带头，在12年，往日31名党员，能搞民俗的有17个，我就让这17名党员，每人给我带一户，共计是34户。这34户民俗户就是到年底收入将近就是100万，老百姓一看，这家确实是。这赚钱，现在发展到是62户。 而这已经不是彭兴利第一次带领村民转型了。中榆书店村位于由北京市北极乡之称的喇叭沟门满族乡，是北京的北极村。30多年前的中榆书店村封闭落后，房屋大多是用老石头垛的，大梁腐朽严重，还漏雨漏风，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晴天一身土，阴天一身泥，地里种点玉米还靠天吃饭，是个典型的山区贫穷落后村。上世纪80年代，彭兴利就带领全村搞玉米制种，2000年又开始壮大肉牛养殖。 过去养牛为了种田，现在说为赚钱，老百姓他不相信，说养牛还能挣钱。后来我就亲自就是拿出家，那时候当时有几千块钱积蓄，又跟亲朋好友借了点钱，到河北买了19头牛。养牛啊，就是确实效益不低， 后来老百姓也就跟着我一块养了，整整是养了7年。 因为彭兴利总戴着一顶草帽，忙碌在田间地头，穿梭于大街小巷，由此也被村民亲切地称为草帽书记。靠着养牛实现了自家的富裕，他重新翻盖了家里的小院。但是还没住多久，村里为村民争取到了泥石流搬迁的补偿政策，全村都要进行拆迁。为了确保公平公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他先把自家的院拆了。 我干这34年最闹头的就是建新村拆迁。我们村级当时有100多万块钱存款，就针对这些困难这个群体，怎么让他能盖得起房，琢磨了好久啊，就我就准备把村的100多万拿出来就补助济困。在拆迁的老百姓就瞅着我，只要我不拆这村，咱们这新农村也别建了。后来我就把我这房子我带头拆了，几万块钱也白搭你了。 2012年6月22号，喇叭沟门满族风情节开幕，中榆树店村借势迎客，彭兴利家和其他33户村民一起成为首批民俗户。凭借喇叭沟门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满乡特色，几年下来精品民宿遍地开花，中榆树店村的民俗旅游生意红火。当年全村民俗旅游收入90万元，2013年130万元，全村人均年收入一下提高1.75万元，而到了2019年更是达到360万元。中榆树店村村民彭明兰说到自家民宿火爆场景时颇为自豪。 就是家里边的茶几上头、麻将机上头客流量特别大。 现在的中榆树店村摇身变成了首都文明村、首都绿色村庄、生态文明村、北京最美乡村、北京市五星级民俗旅游村等等。而彭兴利也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2014北京榜样提名奖等近100项荣誉。2018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到怀柔调研，曾称赞草帽书记是先人后己的领头雁，赞誉他是沟门三宝之一。而他是这样评价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事儿。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曲中的一句话，我觉得挺实在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你就是定盘的星。说咱们为官一任，就说不求说这个老百姓对咱们这个感恩一辈子，做一名村干部一个党员了，但咱们最起码咱得问心无愧。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秋冬季是儿童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目前还伴随着新冠肺炎病毒叠加因素。今年冬天，儿童呼吸疾病的预防更加复杂了。今儿的生态小贴士就在这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健康提醒。很多病毒在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儿童中可引发下呼吸道感染，比如肺炎。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发热。如果发热患儿病情加重，出现精神萎靡、惊厥、不能进食，一定要及时就医，尽快明确病因。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呼吸医科主任徐宝平表示，很多的病原体都会用核酸诊断，这种快速的或者是常规的核酸检测能够很快帮助我们明确呼吸道的病原，明确病原之后需要针对性的治疗。另外，多位权威儿科专家也表示，由于德尔塔变异株、疫苗接种顺序等原因，今年全球儿童感染明显增多。接种疫苗、做好非药物干预手段，对于预防感染呢非常重要。专家介绍，通过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目前有200多种，能够通过疫苗干预减少感染的只有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此外，专家还提醒，非药物干预手段也非常有效，比如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虽然小朋友的依从性较差，但是在密闭的风险未知的场合下，还是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同时谨防孩子吞食口罩、触碰口罩后舔手等不健康的行为。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下周六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